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同音，第129集。这样，我建议呢，十位证人轮流展示剧本内容，方式十分简单，就是将这些纸一张一张举到镜头面前，每次停顿几秒，每人完成十张，十个证人总共完成其中的100张，剩下20张由我来展示，公道自在人心。胡佳佳说道，建议十分合理，十位证人点头同意。于是十位证人便将实页轮流举起，许多网友截图打算自行研究。弹幕飞速划过，还有许多给胡佳佳的礼物，因为太多，直播再次瘫痪，连其他直播间都没有弹幕了。一片绝望弥漫在了左然粉丝们的周围，密封着的信封，剧本上的压痕，一切似乎都在说明胡佳佳的唯心唯胜要更早于六国战绩。迷茫、怀疑，各种情绪相互碰撞，每一种都漫无目的，飘飘荡荡，像个灵魂堵塞于胸，使人呼吸都很困难，随时可能陷入黑暗。下午三点半钟，剧本展示环节终于结束了。好了，胡佳佳的脸上染上一点光彩。众所周知，加盖了邮戳的密封文件具有法律效益，甚至可以当作法庭上的证据，美国那边编剧会邮寄剧本证明时间。何况某位细心网友发现笔尖压痕，说明文件是在填写地址之前放入，现在剧本与 TXT 几乎一字不差，说明唯心唯胜早就被完成了，还在左然备案剧本之前。顿了一下，胡佳佳又问道，众位证人有人想反对吗？十人当中，有人大声说 no， 有人摇头，有人沉默不语，其中四个明显都是左然粉丝，垂头丧气，他们无法反驳，眼神茫然，似乎是在怀疑自己。接下去也拜托大家，请随我一起到鉴定机构进行文件形成时间鉴定。对，几名左然粉丝勉强打起精神，机构鉴定才是最具有说服力的证据。胡佳佳抖出了一条单子，这是北京市专业机构的列表和地址，麻烦大家商量一下，选择出一家看起来会比较靠谱的机构吧。为了避嫌，我不进行推荐，你们指出一家我们就去，如果全不满意，你们也可自行搜索，看有没有漏网之鱼。现在有点晚了，远的怕来不及，选个近点的吧。一个证人说道。哎，对对对对，我飞机晚9点起飞，7点要到首都机场，5点就得乘车出发，千万不要搞太远了。另一个证人也说道。离胡佳佳的出租屋最近的是天书文书鉴定机构，其余所有鉴定机构都十分的远。一行人又浩浩荡荡的来鉴定机构，鉴定需要5天，想想这也正常，化学检测哪里就是可以当场出结果的呢？于是办了邮寄结果。5天之后，十位证人几乎同一时间发出机构鉴定结果。鉴定结果很长，写着委托人、委托鉴定事项、样本、检验方法、检验过程、分析说明、鉴定意见等等。分析说明上面明明白白写着2021年4月25日、2021年4月30日用XXX文书形成时间检验仪，在相同条件下对检验打印字迹进行氧化处理，测得处理后的笔画图像色阶值分别为 XXX、XXX。根据实验数据中的氧化程度可以得出，剪裁上的打印字迹老化程度较深，文件形成时间约为1年以前，系2020年5月之前打印。2020年5月之前打印。结论一出，四下一片哗然。证人们道，胡佳佳的剧本应当早就有了，看不出来问题。与此同时，依然文化公司再次反对胡佳佳单方面进行拆封鉴定，怀疑鉴定机构的公正性，要求胡佳佳与依然文化公司一起重新寻找机构鉴定。依然文化公司以为胡佳佳并不会同意，左然知道鉴定结果一定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机构只要收钱便能协助客户造假， 没想到胡佳佳竟然在微博正面接招。我不会去，现在他是最为宝贵的证据了，万一轻率见面，你们调包剧本我就完了。但是拒绝要求显得心虚，这样我把其中一张寄给你们好了，这张是讲卫星落水，卫星救他，流落荒岛，搁置仇恨，互相配合回到陆地，而六国战记也有这段情节。这张的重合度并不是最高的，是我无法将重合度更高的几张给你们，这些太过重要，不论你们采用什么理由我都不会交出。不过反正只是文件形式的时间鉴定，随便抽出 TXT 中的一张就好了。许多网友支持说这样好。胡佳佳讲话算数，仅仅五分钟后他便贴出打了马赛克的快递单子。因为同城当天下午怡然文化公司便收到了约一年前便存在了的维星维盛的其中一张。吴顺之找了家很权威的机构，叫做国民鉴定，亲自将12页纸全送了过去，希望对方完成行程时间鉴定。国民鉴定采用另一种技术，很贵，一天便能检测出来结果。机构铁面无私，又因为事件是社会关注热点，机构在将结果发给吴顺之的同时，也在微博PO了正式的时间的报告。左然先扫了最后一句，上面写着根据墨迹以及纸张，文件形成时间约为一年以前。 这怎么回事啊？何修义纳闷道。那胡佳佳的剧本的打印日期竟然还真的是距离今天一年以前，他自己找的鉴定机构没造假。 这事一出，风向彻底变了，连左然这边的机构都挺对方，说明什么呢？说明就连左然也找不到能为自己讲话的人。有许多粉依然力挺左然，但也有许多粉宣布粉转黑了，中间十分伤感的道， 做梦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从左然那里毕业， 以前是粉，现在是黑。 何修义也收到评论，还有私信轰炸， 义义你千万别再执迷不悟了，我们知道左然呢对你有治愈之恩，可是对你有恩和偷窃胡佳佳的剧本是两回事儿，三观要正啊。 何修义转，不要太早就下定论，这件事情确实蹊跷，我们需要时间自证，个人永远相信左然。结果连何修义也被骂了。 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一替成名》，作者 Super Panda， 本期播音明月赵香伦，同音。